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哎，萱草，最近过年期间，大家肯定都在被一个话题疯狂的刷屏啊。 对， 就是关于这个新的疫情，冠状病毒的这个。 哎，没想到2020年一开年，我们国家就遇上了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不愿意面对，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不得不，对吧，跟国家一起努力的将这种灾害降到最低。 嗯，其实非典到现在真的没有过去多少年啊，因为在非典时候我的记忆还挺深刻的呢，没想到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啊，居然要第二次面临这样的情况，确实觉得跟做梦似的。 对啊，我看前几天那个确诊人数的那个数据啊，已经超过了当年的非典确诊人数了。哎，我真的是特别想要赶紧这一切赶紧过去吧，我们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因为非典那个时候，我跟莫达尔一样，都是我在上初中，好像是真的没有太多的记忆。 对， 因为我是在老家上学嘛，北京是最严重的嘛，所以我在老家这边， 对， 我的印象仅仅局限于说每天学校都消毒一遍，记忆中会有那种消毒水的味道，但这一次摊上这个疫情啊，真的会让我刻骨铭心一辈子的记忆。 嗯，对，觉得2020年真的跟做梦一样。前两天这个科比还去世了，我觉得真的是不是没睡醒啊？重新打开手机再看了一遍，才确认了这个消息是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今年 简直了，就每天睡醒一打开手机刷微博，就好像都能看到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哎，真的是。 对对对。所以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祈福一下吧，不仅仅是为武汉人祈福，也为我们全人类都祈福吧。希望这次瘟疫能够过去，也希望武汉的朋友们都能够挺住，然后一起呢熬过这个难关。其实不管是武汉还是北京还是山东还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在严阵以待的准备迎接这次瘟疫的到来啊。 对啊，我们家小区现在已经是被封了，就我们县城每个对啊都不能出门，只能在家里自我隔离。我真的好几天没有出门了，特别想念外面清新的空气。 嗯，真是。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武汉牙》，来自陈哥的一首歌啊，我觉得非常有武汉特色的一首歌。 对，这首歌也是最近吧，我看应该是一些武汉籍的艺人们团结起来一起写一起唱了这么一首代表他们对武汉深深祝福的那么一首公益歌曲。你细听里面的歌词以及唱腔，还有一些武汉口音的本地话，真的能感觉到他们那种热忱的对家乡的热爱。第二首歌来自于冯翔的《汉阳门花园》。汉阳门是武汉一个地方吗？ 对，是武汉的一个地名。 那因为我没有去过武汉嘛，所以就真的关于武汉的知识啊，就是比较了解的比较少一点。莫大人是知道这首歌的 啊？对，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还是在武汉听的呢。因为武汉它分两个地方，一个是武昌，一个是汉口。就是对，然后它火车站都是两个地方的。当时去武汉印象还蛮深刻的，就刚好是长江从这个城市的中心流过去嘛，然后有一个武汉长江大桥。我就记得当地的这个美食特别好吃，有黄鹤楼啊，还有这个武昌鱼 热干面。提起武汉肯定有 热干面。 哎呀， 对 啊，真的，哎，真的希望这场灾难赶紧过去啊，真的好想去武汉尝一尝他们那边地道的小吃。 对啊，真的是一说到这个地方怎么就说起了美食呢？ 哎，我做这期节目之前哈，我在我朋友圈还刷到一个朋友发了一张图，上面是热干面的一个拟人的卡通形象，他躺在病床里，然后呢就是头上贴着退热贴生病了，窗外呢隔着玻璃看望的是什么山东的煎饼卷大葱啊，又是什么那个山西的面食啊，就一堆的美食都透过玻璃来看这个热干面，希望他能够好起来。 嗯，对对对，真的很形象啊。对，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带有很多这个武汉本地的口音的一首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很有那种家乡的味道，很有那种回家的味道，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间段吧。 嗯， 虽然今年因为这个瘟疫的话，可能这个春节的气氛都已经没了。 真的，这个今年这个春节真的是过得最冷清的一个年了。 对，都没有串门，都没有那个走亲戚。 对，也注定会成为所有中国人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年。 嗯，对，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一年里把这个瘟疫挺过去吧，来年呢再好好的撒个欢出去。 对， 思念猫回家，天天都想家家，家家也每天在等到我那一天能回家。吊子味的藕汤总是流到我一大碗，吃了饭就在花园里头等他的外甥啊。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啊。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楼的看风景，居家的买清茶。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啊。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楼的看风景，居家的买清茶。 下一首歌来自常石磊的一首最新写的歌啊，听说是连夜创作的一首为武汉加油的歌，叫做《武汉你好吗》。 对，你像就是音乐界的朋友们，他们能做的也很有限，那只能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一种祝福。你像我跟莫大人呢，我们就是做节目嘛，那我们做的这期特别节目也是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声音给大家带去一些力量，能够让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来战胜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是呀、 打开行囊中为你做的花，亲爱的， 咱们来听听听众朋友们的祝福吧。这个朋友叫做那年姑苏城外，他说呢，非典时我还太小，都是被人保护的，现在呢我是医生，我要保护大家了 啊。真的太棒了，给你点赞， 好感动呀、当时看到。 对， 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的小狗。他说呢，我不是武汉人，我家是武汉旁边一个小小的地级市，现在呢，它也变成疫区被封了城。但是呢，我一直觉得武汉是我的骄傲。我家很小，可是呢，武汉很大。第一次去动物园，去植物园，去图书大厦，去游乐园，太多美好的记忆都与武汉有关。上了大学，小城市出身的我呢，因为武汉而充满了底气。这件事情我们给国家抹了黑，真的很抱歉。哎，不过我觉得他不用道歉、啊哦、 刚好是武汉的朋友。 他不是武汉人，他是武汉旁边一个地级市的、嗯、但是我觉得就真的不必道歉、哦、真的可能这一次事件就是极个别的那种瞎吃野味的人、嗯、真的是害惨了全国人民。 对对对，嗯，而且也是机缘巧合吧，刚好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病毒，然后开始传播起来。 嗯，大家以后千万千万不要再去碰野味了，真的我觉得动物都是有灵性了嘛、嗯、真的是做这种事情真的会丧尽天良遭天谴的一件事情。下一首歌来自于杜宇的加油武汉。 下面呢是一个来自这个国外的朋友他的祝福，他叫做 CV 乔木，他说呢，在国外的我也只能是说一句武汉加油了，中国加油。不过呢，我们这边的华人们都已经自发的组织把美国的 N95 口罩买断货了，纷纷的寄回国内，这就是我们目前能做的所有的事儿了。 对啊，现在不光中国吧，咱们周边的国家日韩东南亚包括美国加拿大那边都是口罩急缺了，都断货了。 嗯， 然后我看一个新闻报道说，很多国家地方的那导游啊，就是华人嘛，就是第一时间去找了自己所能找到的所有的口罩都寄回国内来。 对，真的挺感动的。 对啊，华夏儿女一心嘛、嗯、很团结。 对，就前两天看那个新闻嘛，还说日本民间呢好像给中国寄了上百万个口罩。 嗯，对，我看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包括韩国呀、嗯、还有就是哪个地方来着，澳大利亚，反正都已经提供了他们所能提供的一些帮助，真的是很感激，我们也要把这份恩德记在心里、嗯、 对啊，我要坚强，我们一起盼望，所有人陪着一起迷途荆棘。新宝他说呢，我就是医生，今天呢刚去医院排查完，没问题才能上岗的，请善待野生动物吧，请善待我们的医护人员，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有的只是默默守护你们的人。前有砍刀，后有病毒，但作为医护人员还是要勇往直前的。中国加油，武汉加油。做一个医生也真的是不容易。 对啊，也是希望医生们能够保护好自己啊，在第一线斗争、嗯、真的辛苦了。 对，也希望大家都善待一下医护人员吧，不要再和他们起冲突啊。然后最近还有那种殴打医护人员的事儿，我觉得真的是很气愤。 对，我觉得再有这样的事你就不给他治病好了，你自己爱怎样怎样，大家都不要管他，太气人了。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气话嘛，说完了之后还是要默默的帮人家看病。哎，真的是好可怜。那就前两天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就是特别著名的梗嘛，就是外地人啊喊话武汉人说、嗯、你们能不能不要出来了，不要祸害别人了，然后武汉人说这是我们的自由，我们想去哪就去哪，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呢，默默地把自己的机票给取消了，又留在了本地。觉得真的是就是嘴上不服，但是身体还是要默默地为大家付出吧，然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不去增加传染的这种事儿，我觉得真的挺感动的。 嗯，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说发起地域攻击吧，因为我觉得做坏事的只是那极少数人、嗯、不能说因为那一两个人的行为来埋怨到整个一个省啊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人头上， 这也是不公平的。 对啊对啊、嗯、齐心协力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就对了。 对， 加油武汉，加油武汉。 下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爱与希望》。 嗯，这是一首我记得是汶川地震的，我林俊杰专门为汶川地震写的一首公益歌曲。那这次林俊杰也是特地为武汉也写了一首嘛、嗯、我们就在这儿不放了，来听这首《爱与希望》。 对，我觉得林俊杰也真的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特别有这个公益心的一个艺人啊。每次到这种关键时刻，都会第一时间的，送出自己的作品。 对。 我的心也被震碎了，下一秒瓦解了，泪堆积成了。 如戏这个朋友他说呢，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最近呢向武汉捐款，绵薄之力一点真心，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在一线的医生辛苦了。他说哪有什么白衣天使啊、只不过是一群年轻人学着前辈的样子在跟死神抢人而已。 嗯，对，最近这句话也是刷屏的一句话啊，到处都能看得到、在这儿呢又重复了一遍。 就你看新闻报道里啊，那些前线的医生都是很年轻的小伙子啊，小姑娘、也就20多岁，二十刚出头，就对他们肯定也没有经历过这种这么大场面的那么一场那个病情灾害，真的大家都不容易，互相体谅一下吧。 哎，学长你知道吗，就连我家旁边的这个医院啊，就是一个地方的医院、都派出了17个人的团队去支援武汉了。就那天在朋友圈里看到、因为我刚好认识其中一个医生，然后他发朋友圈说我们已经整装待发了，要去支援武汉。当时真的看得特别感动，真的是眼泪都已经在眼眶里打转的那种，就觉得在这种关键时刻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有那种职业操守吧，职业道德，我觉得真的特别感人。 职业素养，对啊、我觉得我们国家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时候的忠诚和英雄嘛，真的每个人都是好样的。 爱屋及乌他说呢，感觉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除了捐款也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好。武汉人民加油，挺住，等疫情结束了想去武汉看樱花吃热干面，也欢迎武汉人民来东北玩。 东北我最近看各个省市都会给武汉捐那个捐物嘛，捐物资啊捐款、东北是好像是拉了很多好几十吨的大白菜过去了 啊。哎，不是山东人也是给这个武汉送的蔬菜吗？ 送蔬菜了，但是就是 好像我看了一眼、好像菠菜啊什么的绿叶菜比较多，但是东北的兄弟就是大白菜、 大白菜、 一大车一大车的对大白菜，然后还有哪个地方的萝卜呀，还有什么上海青什么的我记得、 土豆什么的，其实这个 对对对 这个季节就这些菜，就是这个大萝卜白菜土豆这种比较耐保存嘛， 耐储存， 对对对，而且这个也是比较管用的顶事的蔬菜，对，硬货， 吃一口就不饿了，还能撑半天是吧？ 对对， 没有花里胡哨的花架子。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我特地选了一首徐千雅的《天耀中华》，这首歌听起来很大气那种，然后你听着呢，你如果就是说联想一下事情的话，泪点低的人可能真的会流泪。天耀中华、保佑我们国家能够长盛不息， 平平安安吧， 对，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妈妈就是我，她说呢，前年和老公带着女儿还去武汉玩了，本来想看樱花的，结果去早了。住的地方呢，就在汉口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公寓。那时候就觉得武汉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城市，这场疫情肯定会很快过去的，武汉也会很快好起来。因为这次疫情，大街小巷变得冷冷清清的，没有什么过年的氛围了。但也是这次疫情，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全心全意的在家陪陪孩子们。最近萱草你在家都干嘛呀？应该也是非常无聊吧， 躺着坐着蹲着趴着各种姿势，然后沙发啊床上都睡过了。 其实除了关注这个疫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这个大家在无聊的时候要干什么，怎么来消磨时间。其实我们下期节目呢、也会聊聊这个话题啊，就帮大家在这个无聊的时间里消磨一下。 对对对，记得一定要听哈，把这期节目给连上 超链接。 这个朋友他叫做就是彭雪怡，他说呢，我刚回家那天呢，武汉没有管很严，没有人检查体温，也没有人戴口罩。朋友会跟你说，肺炎嘛，哪里可能会传染到你身上啊，不用戴。可现在呢，大家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也巴不得把自己密封出门吧。我回到家呢，也一直在自我隔离，一切都好。真的希望那些因为封城回不了家的人们，一个人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对，其实我们普通人啊，特别是在其他地方的人，没有什么别的可做的，大家就是一定要把自己隔离好，不要出去乱跑呀，不要作为那个传播的那个源头，不要作为传播的途径。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到自己把自己隔离好的话，那这个病毒很快就会消失的，也是尽一点绵薄之力吧，为了更大的这个战役的成功。 对，那微博上不有一句话说吗，说万万没有想到啊，有一天在家里躺着什么事都不做，居然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美梦成真了。 对，确实这样。因为今天早上我在朋友圈里还刷到了，就是有人发的视频嘛，就是在我家附近的那种公交车上，因为有一个人没有戴口罩嘛，安全员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戴口罩，你要戴上口罩才能坐这个车。然后呢，他还特别生气，还和这个安全员打了起来。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应该好好的教育教育。我觉得、 啊、原来是你家附近啊，我也看到那个新闻了。 就关键时刻你不能做这种拖后腿的人，你不能用这种自己的无知来破坏这个社会的安定，然后破坏大家建立的这种特别好的秩序。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好好谴责一下这种人。 对，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个好好的听钟南山先生的话哈，老是在家待着也别乱跑了。自己隔离个十几天，等这个疫情一过去，咱们春暖花开的时候走出家门，互相拥抱，互相撒欢。 对对对，多好呀。南川北雨他说呢，刚好呢晚一年出生，没有经历非典，但是这次真的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团结，不过也真的过了一次最无聊的年。以前总是不大喜欢过年，虽然很热闹，就希望能够安安静静的，今年真的实现了这个心愿，才觉得过年原来真的挺好的。这可能就是作为中国人骨子里独有的吧，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最后呢，要祝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希望这次疫情早点过去。 对，加油加油，大家每个人都要乖乖的啊。然后希望咱们国家能够尽快的挺过这一次灾疫哈。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下期节目别忘了收听哈。就是告诉你如何在家里打发时间，如何让自己过得充实一点。 对，在不影响别人啊，在这个安全平安的状况下，要做一些更多有意思的事儿。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的，拜拜。 我是李振华，我在山东临沂，武汉加油，我们与你同在，中国加油，我们携手共赢。 我是微博 ID 二区甜心君的小怪兽，我在山东济宁，想说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我是主播玉珍，咱们战胜你向一线人员致敬，我们无法生智，但我们的心一直在一起。在这里也呼吁大家配合防疫，做好防护工作，就是对一线人员最好的回应。武汉加油，中国加油，万众一心，我们一定赢。 我是六个 K， 我在广东梅州，梅州烟面为武汉热干面加油。 我是张浩鹏，我在天津，武汉加油。 我是张树伟，我在江苏省四川市联合镇 在这里愿武汉加油，祝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 我是肖战的小可爱，我在江西，我想说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我是周新慧，我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勤洗手，讲卫生，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我是高长沙，我在重庆永川，我为武汉祈福，我为中国祈福，我为全国人民祈福，我为抗战一线的医生护士们祈福，为病人祈福，为所有的人民祈福，愿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我是一碗老友粉，我在南宁为武汉加油，等疫情结束后大家一起出来嗦粉。 我是马若琳，我在山东，我想说的话是，虽然我们不能作战在第一线，但作为普通群众的我们，作为祖国最坚强的后盾，也应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的力量。在春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要听从劝告，戴口罩，勤洗手，保护好自己。我们也应该号召他人，不聚餐，不聚众，这样我们才能同我们的国家一起众志成城渡过难关。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我是王潇，我在浙江杭州，想对武汉说，目次不过转眼之间，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武汉加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是精神科医生白高龙，我在山西运城济山，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 我是小唐，我在开封，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我是西颖，我在江苏扬州，扬州阳春面为武汉热干面祈福，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我是叶子，我在湖北黄石，我们这里是湖北省内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而我是医学专业毕业的，有很多同学还有以前的同事们，他们都去武汉的医院支援了。现在的情况是医疗物资仍然紧缺，所以希望还没有上班开学的朋友们能够待在家里面，减少外出，避免被传染，这也是在减轻医护人员的压力。最后希望这一次的疫情尽快结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我是东风，我在洛阳，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我是一名大学生，我来自四川绵阳。阳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春天到了，樱花也快开了，武汉加油。 我是黑野，我在长春，武汉加油。 我是小熊，我在广州本次疫情定点的三甲医院急诊科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一直都奋战在抗击病毒的第一线，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最后武汉加油。 我是伊文，我在枣庄，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武汉的樱花依然会开，等寒风过去，春风吹来，愿一切平安。我是张新郎，我在河南，武汉加油。 我是王鹤香小朋友。 我是王乃阳小朋友。 我们在河北石家庄，鱼肉火烧，祝武汉热干面早日好起来。 我是杨伯龙，我在商丘，为武汉加油，爱是最好的桥梁，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我是毛明浩，我在湖南邵阳，2020武汉，我们一起加油。 我是何西，我在辽宁，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我是 Ada， 我在苏州，目前正蹲在自己的小窝里晒着周围的太阳，期盼武汉疫情尽快得到控制，雨过天晴， 让一线的医护人员们能够松口气。希望武汉的小朋友们、小伙伴们一切安好，来年相约武大看樱花，武汉加油！ 这是我